时间似乎真的能够填补疤痕，十年二十年，曾经唱着海阔天空不再犹豫的人走过了青春，也走过了那段悲痛，但每次再听家驹都会有恍如梦境之感。多少人希望黄家驹的那一次的跌倒能够再站起来，因为在音乐里他始终不怕跌倒，随着自己的心勇敢走向远方。 难藏热恋及痛悲，多年情不知怎说起，在何地仍热痴关心你，无尽长夜为陪伴我怀念你，他方天气渐凉，前途或有白雪飞，假如能不想别离你，不肯不可不忍不舍失去你，盼望世事总可有转机，牵手握手分 两地一生也等你。

高情商的人之所以能有同理心，能够将心比心，能说话前隆重过脑，能己所不欲勿施于人，原因就在于他敏感。敏感是一种预知和领会别人感受的能力，是内心未经验证的言行指南。敏感是把双刃剑，它既是人际交往的润滑剂，反过来也是伤害自我的小尖刀。 谁能把谁包容？

夜空中最亮的星，唱着青春的梦想，带着年轻的底气与冲劲，向每一颗年轻的心展示着热爱的力量。这首《夜空中最亮的星》中投射出来的恬静意境与浪漫情怀让人动容。聆听逃跑计划的音乐，都会听到那一些些对于梦想理想的坚持与追随。相信很多人都会在这一首首作品中听到那一个属于曾几何时的自己。 我是自然界最古老的圣殿，我的冰川河流为你们提供维持生命的水，我的森林，你们的树木为你们提供新鲜的空气，我清晰地看到你们对这个地球的所作所为。曾经你们来到我的森林只为享受身心的宁静，